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单服务器高性能模式 Reactor 与 Proactor。专栏上一期我介绍了单服务器高性能的 PPC 和 TPC 模式，它们的优点是实现简单，缺点是都无法支撑高并发的场景，尤其是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各种海量用户业务的出现， PPC 和 TPC 完全无能为力。今天我将介绍可以应对高并发场景的单服务器高性能架构模式 Reactor 和 Proactor。 PPC 模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每个连接都要创建进程，连接结束后进程就销毁了，这样做其实是很大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资源复用，即不再单独为每个连接创建进程，而是创建一个进程池，将连接分配给进程，一个进程可以处理多个连接的业务。引入资源池的处理方式后，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进程如何才能高效地处理多个连接的业务？当一个连接一个进程时，进程可以采用 read 到业务处理到 write 的处理流程。如果当前连接没有数据可以读，则进程就阻塞在 read 操作上。这种阻塞的方式在一个连接一个进程的场景下没有问题，但如果一个进程处理多个连接，进程阻塞在某个连接的 read 操作上。此时，即使其他连接有数据可读，进程也无法去处理。很显然，这样是无法做到高性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将 read 操作改为非阻塞，然后进程不断地轮询多个连接。这种方式能够解决阻塞的问题，但解决的方式并不优雅。首先，轮询是要消耗 CPU 的。其次，如果一个进程处理几千上万的连接，则轮询的效率是很低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很容易可以想到，只有当连接上有数据的时候，进程才去处理，这就是 IO 多路复用技术的来源。IO 多路复用技术归纳起来有两个关键实现点。当多条连接共用一个阻塞对象后，进程只需要在一个阻塞对象上等待，而无需再轮询所有连接。常见的实现方式有 Select、EPOL、KQ 等。当某条连接有新的数据可以处理时，操作系统会通知进程，进程从阻塞状态返回，开始进行业务处理。IO 多路复用结合线程池，完美地解决了 PPC 和 TPC 的问题，而且大神们给它取了一个很牛的名字 ,Reactor, 中文是反应堆。联想到核反应堆听起来就很吓人，实际上这里的反应不是聚变裂变反应的意思，而是事件反应的意思。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来了一个事件，我就有相应的反应。Reactor 模式也叫 Dispatcher 模式，更加贴近模式本身的含义，即 IO 多路复用统一监听事件，收到事件后分配给某个进程。Reactor 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 Reactor 和处理资源池，其中 Reactor 负责监听和分配事件，处理资源池负责处理事件。初看 Reactor 的实现是比较简单的，但实际上结合不同的业务场景， Reactor 模式的具体实现方案灵活多变，主要体现在Reactor 的数量可以变化，可以是一个 Reactor, 也可以是多个 Reactor。 资源池的数量可以变化，以进程为例，可以是单个进程，也可以是多个进程。将上面两个因素排列组合一下，理论上可以有四种选择，但由于多 Reactor 单进程实现方案相比单 Reactor 单进程方案既复杂又没有性能优势，因此多 Reactor 单进程方案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方案，实际没有应用。最终Reactor 模式有这三种典型的实现方案：单 Reactor 单进程单线程，单 Reactor 多线程，多 Reactor 多进程多线程。以上方案具体选择进程还是线程，更多的是和编程语言及平台相关。例如 Java 语言一般使用线程， C 语言使用进程和线程都可以。例如 Nginx 使用进程， Memcache 使用线程。一、单 Reactor 单进程单线程。单 Reactor 单进程单线程的方案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注意 Select, Accept, Read, Send 是标准的网络编程 API， Dispatch 和业务处理是需要完成的操作，其他方案示意图类似。详细说明一下这个方案， Reactor 对象通过 Select 监控连接事件，收到事件后通过 Dispatch 进行分发，如果是连接建立的事件则由 Acceptor 处理，Acceptor 通过 Accept 接受连接，并创建一个 Handler 来处理连接后续的各种事件。如果不是连接建立事件，则 Reactor 会调用对应的 Handler 来进行响应。Handler 会完成 Read 到业务处理到 Send 的完整业务流程。 单 reactor 单进程的模式优点就是很简单，没有进程间通信，没有进程竞争，全部都在同一个进程内完成。但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具体表现有：只有一个进程，无法发挥多核 CPU 的性能，只能采取部署多个系统来利用多核 CPU， 但这样会带来运维复杂度。本来只要维护一个系统，用这种方式需要在一台机器上维护多套系统。Handler 在处理某个连接上的业务时，整个进程无法处理其他连接的事件，很容易导致性能瓶颈。因此，单 reactor 单进程的方案在实践中应用场景不多，只适用于业务处理非常快速的场景。目前比较著名的开源软件中使用单 reactor 单进程的是 Redis。 需要注意的是， C 语言编写系统的一般使用单 reactor 单进程，因为没有必要在进程中再创建线程，而 Java 语言编写的一般使用单 reactor 单线程，因为 Java 虚拟机是一个进程，虚拟机中有很多线程，业务线程只是其中的一个线程而已。二，单 reactor 多线程。为了克服单 reactor 单进程单线程方案的缺点，引入多进程多线程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产生了第二个方案，单 reactor 多线程。单 reactor 多线程方案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方案。主线程中， reactor 对象通过 select 监控连接事件，收到事件后通过 dispatch 进行分发。如果是连接建立的事件，则由 acceptor 处理， acceptor 通过 accept 接受连接，并创建一个 handler 来处理连接后续的各种事件。如果不是连接建立事件，则 reactor 会调用连接对应的 handler 来进行响应。 handler 只负责响应事件，不进行业务处理。 handler 通过 read 读取到数据后，会发给 processor 进行业务处理。 processor 会在独立的子线程中完成真正的业务处理，然后将响应结果发给主进程的 handler 处理。 handler 收到响应后，通过 send 将响应结果返回给 client。 单 reactor 多线程方案能够充分利用多核多 CPU 的处理能力，但同时也存在问题，多线程数据共享和访问比较复杂。例如子线程完成业务处理后，要把结果传递给主线程的 reactor 进行发送，这里涉及共享数据的互斥和保护机制。以 Java 的 NIO 为例， selector 是线程安全的，但是通过 selector.selectKeys 返回的键的集合是非线程安全的，对 selected keys 的处理必须单线程处理或者采取同步措施进行保护。 reactor 承担所有事件的监听和响应，只在主线程中运行，瞬间告并发时会成为性能瓶颈。你可能会发现，我只列出了单 reactor 多线程方案，没有列出单 reactor 多进程方案，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原因在于，如果采用多进程，子进程完成业务处理后将结果返回给副进程，并通知副进程发送给哪个 client，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副进程只是通过 reactor 监听各个连接上的事件然后进行分配，子进程与副进程通信时并不是一个连接。如果要将副进程和子进程之间的通信模拟为一个连接，并加入 reactor 进行监听，则是比较复杂的。而采用多线程时，因为多线程是共享数据的，因此线程间通信是非常方便的。虽然要额外考虑线程间共享数据时的同步问题，但这个复杂度比进程间通信的复杂度要低很多。三，多 reactor 多进程多线程。为了解决单 reactor 多线程的问题，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将单 reactor 改为多 reactor， 这就产生了第三个方案，多 reactor 多进程多线程。多 reactor 多进程多线程方案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方案详细说明如下：副进程中 main reactor 对象通过 select 监控连接建立事件，收到事件后通过 acceptor 接收，将新的连接分配给某个子进程，子进程的 sub-reactor 将 main reactor 分配的连接加入连接队列进行监听，并创建一个 handler 用于处理连接的各种事件。当有新的事件发生时， sub-reactor 会调用连接对应的 handler 来进行响应， handler 完成 read 到业务处理到 send 的完整业务流程。多 reactor 多进程多线程的方案看起来比单 reactor 多线程要复杂，但实际实现时反而更加简单，主要原因是副进程和子进程的职责非常明确，副进程只负责接收新连接，子进程负责完成后续的业务处理。副进程和子进程的交互很简单，副进程只需要把新连接传给子进程，子进程无需返回数据。子进程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无需同步共享之类的处理。目前著名的开源系统 Nginx 采用的是多 Reactor 多进程，采用多 Reactor 多线程的实现有 Memcache 和 Netty。 我多说一句， Nginx 采用的是多 Reactor 多进程的模式，但方案与标准的多 Reactor 多进程有差异。具体差异表现为，主进程中仅仅创建了监听端口，并没有创建 Main Reactor 来 Accept 连接，而是由子进程的 Reactor 来 Accept 连接。通过锁来控制一次只有一个子进程进行 Accept， 子进程 Accept 新连接后就放到自己的 Reactor 进行处理，不会再分配给其他子进程。更多细节请查阅相关资料或阅读 Nginx 源码。 Reactor 是非阻塞同步网络模型，因为真正的 read 和 send 操作都需要用户进程同步操作。这里的同步指用户进程在执行 read 和 send 这类 IO 操作的时候是同步的。如果把 IO 操作改为异步，就能够进一步提升性能，这就是异步网络模型 Proactor。 Proactor 中文翻译为前摄器比较难理解，与其类似的单词是 proactive， 含义为主动的，因此我们照猫画虎翻译为主动器反而更好理解。Reactor 可以理解为来了事件我通知你，你来处理，而 Proactor 可以理解为来了事件我来处理，处理完了我通知你。这里的我就是操作系统内核，事件就是有新连接、有数据可读、有数据可写的这些 IO 事件。 Proactor 模型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详细介绍一下 Proactor 方案。 Proactor Initiator 负责创建 Proactor 和 Handler，并将 Proactor 和 Handler 都通过 Asynchronous Operation Processor 注册到内核。 Asynchronous Operation Processor 负责处理注册请求并完成 IO 操作。 Asynchronous Operation Processor 完成 IO 操作后通知 Proactor。 Proactor 根据不同的事件类型回调不同的 Handler 进行业务处理， Handler 完成业务处理， Handler 也可以注册新的 Handler 到内核进程。理论上Proactor 比 Reactor 效率要高一些，异步 IO 能够充分利用 DMA 特性让 IO 操作与计算重叠，但要实现真正的异步 IO， 操作系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目前 Windows 下通过 IOCP 实现了真正的异步 IO， 而在 Linux 系统下的 AIO 并不完善，因此在 Linux 下实现高并发网络编程时都是以 Reactor 模式为主。所以即使 Boost 铁 Azo 号称实现了 Proactor 模型，其实它在 Windows 下采用 IOPC， 而在 Linux 下是用 Reactor 模式模拟出来的异步模型。今天我为你讲了单服务器支持高并发的高性能架构模式 Reactor 和 Proactor，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针对前浪微博消息队列架构的案例，你觉得采用何种并发模式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